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56章，事情而家又回到咗原点，大家相遇咗一阵之后，仲系觉得咧要先揾出嗰一个叫毒蛇惊嘅嘢咁先得。好快，我哋就将呢一个偏殿就摸个头，但系一无所获噃。唔通事情真系发展到而家咁差嘅地步？嗰个毒蛇同埋人皮惊呢个偏殿嘅本身，而唔系惊喺呢度入边嘅某样嘢。讲起上嚟，呢一座偏殿啊，空空荡荡，真系冇乜嘢嘢嘅。一时之间就陷入咗僵局。豆腐啊，拗晒头，好焦急咁行嚟行去，睇住一个个沉默不语嘅。佢又讲：哎呀，你哋点解一个个都变成哑巴噶？快啲谂下啦！我啊唔想困死喺度啊。咁啊，事到如今，仲边有咩办法呢？我讲。只能够硬闯啦啩，砖碎啊岌咗下头，佢就开始检查自己嘅枪支啦。大家心里边都明白冇咩其他嘅办法，如果唔想录得同埋嗰一具白骨咁嘅后尘嘅话，我哋就只能够舍命一搏啦。一阵间之后，装备呢就整合完毕啦。我哋相遇咗一下对策，决定分为三个小组。其中呢，我就同砖碎打头阵，顾文敏同阿中公嘅枪法最好嘅，所以佢哋两个就压口。咁啊，砖吉虽然讲身手都 OK， 但系呢，佢又好少出入呢啲咁嘅凶险之地，经验就唔系好足。佢就同阿豆腐搭成一 pair， 行喺队伍嘅中间。我啊对阿顾大美女讲：嗱，你一向呢警惕性系够高啊，压阵嘅事就交俾你同埋阿中公啦。多啲去留意四周围嘅情形，其他嘅事就交俾我同阿砖碎。豆腐就讲：啊，咁我需要做咩啊？我諗咗諗就讲：你呢就及实你自己手里面嗰支枪，到时候唔好啡真自己有就得啦。谋划完毕咗之后，我哋就收晒手电筒，打开个头灯，将灯光嘅亮度调到最大，行到咗门口。门外边就阴风暗涌，嗰个毒蛇而家都已经唔见咗踪影。趁住呢个机会，我同阿砖碎即刻探身而出，其余嘅两组人马同按照先前嘅计划跟住喺后边。我哋一行六个人呢，就急急脚咁向住走廊延伸嘅方向而去。我哋嘅谂法呢，就先系要摸清楚呢个崖山宝殿嘅格局，咁就一定要先揾一个相对安全嘅位置，然之后再爬到最高嘅地方，咁可以就一览局势。好快，走廊就行到个尽头，尽头系一分为二，形成一个 T 字形。吉个头出去一睇，走廊嘅三边都系朱红色关住嘅房门，沉默死寂。我哋好似入咗一个封闭嘅巷入边咁。但系等我哋觉得好嘅呢，就系头先成个过程里面都冇见到嗰条毒蛇同埋嗰个人皮灯笼嘅出现。豆腐松咗口气讲：唉，总算离开咗。顾文文仲系好警惕，佢又讲：嘿，先啱啱行出冇几远，被完全脱险㗎，我哋仲系要小心一啲呀。我岌咗下头，我同意佢讲嘅话，跟住就抬头向上一睇，发觉走廊上边仍然都系木制嘅回廊，将个天空啊挡住咗。回廊呢就将三面嘅房门啊连成一体，好似一个大盒咁。而我哋就好似喺圈喺盒子入边嗰啲咩虫仔，实在呢叫人哋心里边啊好唔舒服。砖碎就打量咗周围一下，佢啊讲：依度比较封闭，睇嚟我哋要换个地方至得。豆腐指一指旁边关到实嘅房门讲：诶，嗰啲地方我哋要唔要入去及及呢？可能阿陈老爷子当年亦都入过去，八成可能会留到啲咩线索喺入边。 我呢一次就为咗揾阿爷嘅骸骨而嚟嘅，自然亦都唔愿意放弃任何一丝可能啦。不过眼底下呢个情况拖得越耐，就越对我哋不利。于是我讲呢件事，我哋可以缓一缓先，先要谂办法破咗呢个相思地煞局，然之后到时再慢慢搜索都未迟啊！打定咗主意，我哋就决定继续向前走啦，揾一个高地睇睇局势。对于呢一个崖山宝殿嘅规格咧，就唔系好清楚，所以咧，我哋就随便拣咗一条路，按照先前嘅队形向前走。呢一条走廊两边都系朱色嘅红门，狭窄嘅走廊啊，昏暗挤迫，头灯照向嘅前方，亦都唔知道有几长，一眼都望唔到底。尽头阴沉沉嘅一片，好似系无尽无穷嘅深渊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我突然间见到喺右手边嘅一个木门上边出现咗一个我哋熟悉嘅记号，就系嗰个用个匕首刻出嚟嘅一个交叉。个叉嘅下边系一个变形字，我忍唔住就咦咗一声，心谂唔通呢个房间阿爷佢哋当初亦都入去过？之前殿入边有一个交叉，里边有一个死人，咁呢个交叉代表乜嘢呢？唔通代表入边又死咗人？呢一个念头几乎一闪而过，未等我谂清楚回味过嚟嘅时候，从呢个房间里边传嚟咗一阵虚无缥缈嘅歌声。呢啲声调呢就好轻嘅，但系就句句落人心底，令人难以忽略。刹那之间，我哋都好难将目光移开，全部都盯住呢一扇嘅木门，心里边有无数个諗法，究竟系边个唱歌呢？呢个地方除咗我哋会有其他嘅活人咩？里边唱歌嘅唔通系啲鬼怪？咁就喺呢个时候，豆腐亦都唔知发咗咩癫，突然之间就撞咗个木门一下，嗰个木门上边系冇上锁嘅，一下子就俾佢撞开咗。我就吓咗一大跳，我讲：喂，小豆，你做乜鬼啊？呢一种咁诡异嘅情况下，佢竟然系贸贸然咁将个门撞开，豆腐亦都系一面茫然，突然之间就将个头转向个身后边，望住顾文敏同埋钟公讲：喂，你哋头先边个推咗我啊？顾文敏一听就显得好错愕啦，佢细细声咁讲：我哋点解会推你呢？呢个话冇挑明，但系大家都明白过嚟啦，豆腐系唔系自己想去撞门嘅，而系我心里面一跳，心谂唔通呢间房里面唱歌嘅嗰隻嘢喺度邀请我哋入去。如果喺呢个正常状态底下呢，我就肯定唔会放过呢个一探究竟嘅机会。但系偏偏豆腐咁诡异咁一撞，呢一切就显得好似系一个陷阱咁。明知道系陷阱，我哋仲要跳落去咩？我哋又唔系傻嘅，大家面面相觑，四底下阴暗一片，而嗰一个若有若无嘅歌声，就喺个房门打开嘅瞬间就停住咗，周围重新就好似死咁寂静，门里边嘅世界等我哋有一啲意外。因为呢个崖山宝殿相传系供鬼魂出入嘅场所，因而就几乎冇乜嘢物件嘅，全部都系充满鬼神风格嘅雕刻啊、壁画啊咁。而喺呢个房入边，灯光照到嘅地方，目光睇到嘅之处，有一个铺满晒灰尘嘅摆件，似乎系一个活人居住嘅地方。由于有一丝咁嘅异常，大家啲好奇心就被勾咗起嚟啦，下意识嘅系咁张望，几盏嘅头灯咧就喺度摆嚟摆去，房间里边一啲隐藏喺黑暗入边嘅嘢亦都露咗出嚟。就喺呢个时候，一个奇怪嘅嘢吸引咗我哋嘅注意力，嗰、那个系一嚿焦黑咗嘅物件，佢就堆喺个地上边。 呢一样嘢我哋真係好熟悉嘅，佢就係固体燃料燃烧咗之后剩低嘅残渣。一般嘅固体燃料入边呢 ,99% 都係可燃物，但係呢因此产生嘅废物亦都唔会太多嘅。能够堆积出一堆咁大嘅一块嘅残渣嘅话，好显然曾经係有人喺度留过相当长嘅一段时间。嗰、那个人系边个呢？留喺呢间房入边又做乜嘢呢？呢一下子我亦都唔顾得咩陷阱唔陷阱啦，我即刻向住嗰一堆咁嘅废料行过去。随住距离嘅拉近，废料周围嘅一啲嘢亦都展示咗喺我哋嘅眼前。一个便携式嘅小铁锅，一堆食物包装袋，一啲劣质嘅香烟嘅烟头，仲有一啲毛巾啦，同埋一啲男女款式不一嘅衫。喺啲衫入边，我发现咗一件发黄嘅白色背心。睇到佢嗰一瞬间，我感觉到我自己嘅眼睛一下子就热啦，因为我记得呢一件衫系阿爷喺夏天成日着嘅，而喺衫嘅右下角有一滩洗唔甩嘅发黄物质。我记得有一次系打反咗嗰啲灯油嘅灯芯而黐上去嘅。我将呢一件衫链喺个手入边，觉得自己只手有啲发震。记忆当中阿爷个样喺我脑海里边越嚟越清晰起上嚟。呢、这个系阿爷消失咗14年嚟，我第一次感觉到离佢咁近。好快，我强迫自己冷静落嚟，开始分析眼前嘅呢一个情况啦。首先，呢啲现场遗留落嚟嘅痕迹嚟睇，呢度并非系一个人，而系一班人，有男有女，而且佢哋喺呢度停留嘅时间都几长。好显然，呢啲系呢班人后嚟离开咗之后留低嘅残余物品，并且喺离开之前，有人喺个门口度刻咗呢一个咁嘅某种信息嘅叉号。我敏锐咁意识到呢个房间入边可能仲有其他我哋未发现嘅嘢。之前大家都被嗰堆咁嘅残留物质呢就吸引住，亦都冇去多查睇其他嘅地方。諗到呢一度，我吐咗一啖气，心中嘅平静落嚟，示意大家呢就分头去搜索下啦。呢个房间係比较大嘅，用嗰啲留空咗嘅木门呢就隔出咗好几间嘅房，里面摆放住一啲咁嘅台台凳凳，似乎係真係俾活人居住喎。但係好快我哋就发现呢啲台凳板椅嘅话，无一例外都係被油成咗黑色，背面仲刻住代表咗阴司冥府嘅阴传文。显然呢度布置虽然齐全，但係真係唔係俾活人居住嘅。我就正喺度查看緊，想搵一搵之前嗰一个声音嘅来源。点知道我一担高头，突然间见到前面一个身穿住艳丽衣服嘅女人背对住我，坐喺一把黑有阴传闻嘅凳上边，一头黑发就散咗落嚟，前边就放住一面嘅铜镜，从一个唔太清晰嘅铜镜里边倒映出一块青紫嘅人面。嗰、那个铜镜入边嘅人面同我就係隔住块镜对视住。一下子睇到啲咁嘅情形，驚到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连连退后，一个唔小心唔知棘鬼到乜嘢，跟住四脚朝天咁摊咗喺度。呢、这个动静呢将周围啲人都吸引晒过嚟。喺发现嗰个坐住女人之后，显然吓亲嘅唔单止我一个，豆腐更係一嘢弹到三丈咁高。搵只手揞住只眼唔敢睇，好似咁样做呢嗰个女人就会消失咁。顾文文震晒声咁讲，吓唔通求先嘅嗰把声係佢发出嚟嘅。专吉吞咗啖口水讲，唔係嘛，咁样一睇呢个就係个死人啦，死人仲识唱歌。跟住就睇一睇中公，跟住佢又讲，小钟你将佢搞过嚟睇睇呢个究竟有乜鬼嘢。中公又唔系傻嘅， 佢即刻炸帝冇听到，眼观鼻，鼻观心。